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公开了对朝鲜发展打击作战计划，三期针对性遏制战略。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9月19号将概念计划阶段的三期针对性遏制战略确定为旨在打击朝鲜核设施的实际作战计划，并对正式加以实施达成了协议。他们声称将在10月举行的美国南朝鲜年度安保协议会上把这项计划进一步加以具体化，以适用于实际情况。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核战争脚本已经进入了实行阶段。美国以我国的核弹头试爆为借口，9月21号向南朝鲜地区上空紧急投入两架 B-1B 核战略轰炸机进行了地面目标打击训练，并调派其中一架部署在与我方近在咫尺的乌山空军基地。今年10月将有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伊利诺一号部署在美国太平洋舰队，以在日本的核航母罗纳德·里根号为主力的打击群驶进南朝鲜水域，这些也都是不可忽视的。现实再次反证，我国坚持并举旗帜，千方百计地增强核遏制力，跃居核强国前列，这是极为正确的。